喜马拉雅出品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 走一走，看一看，来。 正街上有一处人潮汹涌，叫好吆喝声不断。莫天循声前往，瞧见一群北秦人围在一个小摊前。莫天一身华服，气度非凡，一双绿眸子乃北秦贵族所有。众人见他走近，自觉让开一条道，让他进到摊前。摊主是个粗犷利落的北秦汉子，写了些字谜，用布线挂着。小摊上摆放着几把弯刀，想来便是彩头。倒不是彩头有多好，只是北秦人素来不善中原文化，难得有北秦人能出个字谜，即便出题粗俗简单，也引了不少人驻足。 公子，还剩最后一题，你也来凑个热闹。 莫天气度不凡，那摊主当即生了交好之心。只是莫天对桌上的彩头明显不感兴趣，他只得忍痛拿出点好东西来。 公子，连将军后日在城主府里办宴，我兄长在里头当差，赠了张请帖给我。我这种粗人去了也没用，干脆拿来给公子当彩头算了。 哦，还剩什么题目？ 莫天纯粹只是闲来无聊才凑个热闹。摊主拿了一张白纸放在桌上，又取下布线上的最后一道字谜题摊开。 不是啥难题，人人都猜得出来，公子您正好赶巧了。 一道字谜能猜出不难，可要人人都能猜出却不是个简单事儿。众人都被勾起了兴趣，闻言朝桌子上瞧去，观那字谜皆大笑出声。聘鸡司晨，这四个字虽歪歪斜斜，却清晰无比，果真是个人人能答的谜题，何须用猜？如今这天下能干涉朝政的女子，不过一个大晋帝家的靖安侯君帝子元。云下女子地位虽高，但女子掌政百年来从未有过。两国交恶，帝子元在西北战场上战无不胜，北秦子民惧他，便将他作为谜题让人笑话。莫天挑眉，来了点兴趣，抬手欲提笔答题。恰在此时，一只手出现在他视线里，这只手修长白皙，握起笔杆径直落在纸上。不过一瞬，帝子元三字跃然而出，笔力如银钩铁画，墨迹沁透纸背。那握笔的手轻轻一提，笔身在半空画了个圈，被重新放在桌上，整个动作强势凌厉，又如行云流水般自然。笔杆轻扣砚台的声音清脆有力，惊醒了视线仍停留在那双手上的莫天。莫天做了这些年皇帝，从未被人如此自然又强势地抢占过先机。他按下心底淡淡的别扭，循着那只手朝上望去，只一眼，莫天收回的手在半空中不自然的一顿，眼底浮现毫不掩饰的意外。莫天面前站着一个容貌极盛的女子，但这不是他这个堂堂北秦帝王错愕的原因。这女子负手侧身而立，墨黑的眼深不见底，身姿清俊如松，如此气势锐利的女子乃他平生仅见。连莫天都被帝子元散发出的霸道之气唬住，遑论其他普通百姓。众人纷纷将目光落在帝子元身上，赞叹之余只敢小心打量。莫天朝女子身上奢华的戎服瞧了一眼，暗自诧异，北秦公侯之家里何时养出了这样一位闺秀，若是寒夜在此，怕是抡起袖子就把这不怕死的闺女给拧回去了。这个霸气外露，在君县城街头耀武扬威的女土匪，不是帝子元又是谁？寒夜入城，好歹易装换容，她倒好，顶着一副真容，大喇喇地立在北秦皇帝面前，坦荡自在的不得了。 怎么，我答的不对？ 莫天抬手， 见那女子轻飘飘指着摊主手中的请帖，下巴微扬，眼带韵色，整个人带着漫不经心的随意和强势，一种奇妙的审视感直传到莫天心底。他竟只因一个女子的一句话、一个动作，便生出了对她无法按捺的探寻之意。 啊，小姐答得对，只是…… 摊主巴巴地在莫天和突然出现的女子间张望，面色惶恐，不知如何作答。两人一看都是北秦贵族，他先攀附了莫天，此时将彩头一主，自然怕引起莫天不悦。 无妨，既是这位小姐答对了，彩头便该归她。 莫天向前迈一步，接过摊主手里的请帖，递到弟子园面前。一旁的侍卫见莫天这般和气忍让，暗暗稀奇，悄悄打量着弟子园。弟子园接过请帖，敷衍地道了声谢。 多谢哥哎。 这时他身后窜出一个不知何时出现的侍女，替他系上乌黑柔顺的狸毛大氅，复又安静地立在了一旁。他出现时无声无息，很有些内功底子。莫天和那侍卫瞧得分明，更是诧异，如此稀罕的丫鬟，一般的人家可调教不出。弟子园倒是一副坦然受之的模样，弹了弹手中的请帖，随意朝一旁的丫鬟丢去，然后正眼都没瞧莫天一眼，转身便走。居然敢这样对陛下！那侍卫望着弟子园目瞪口呆，见莫天神色古怪，他一贯养成的护主心态瞬间爆棚，就要呵斥，摊主却抢先一步朝弟子园喊去： 哎，这位小姐，双鹿宴是连将军举办的盛宴，易换请帖要提早报送将军府的，您这请帖是从我手上领走的，循例我得给将军府说一声，您留个名讳府地给我，也好让小人去交差啊。 摊主从摊位里跑出，朝着远走的弟子园使劲招手，他喊这话时浮于表面的惶恐微微收敛，倒是眼底精光一露，溢出几分谨慎和探寻。能拿着将军府请帖的人，想来不只是个寻常商贩，为引寒夜入局，连兰青可谓是煞费苦心。众人一听，这摊主倒说了实诚话，连兰青定的规矩，君县城中人尽皆知，这姑娘若想持帖参宴，还真得留下只言片语自报家门才行，也不知是哪家养出的尊贵女儿。 几杯朗城，西家云幻。 灯火闪烁的街道尽头，在女子懒散的身影即将消失在拐角处时，翘首盼着的众人终于等到了这句随意又爽朗的回答。西云幻乃此女之名，大境百姓还好，北秦子民却是几乎在听到这名讳的一瞬间，便对那远走的背影露出了肃穆之色。不为其他，朗城的西家在北秦的地位亦如施家之于大境，百年间西家代代的嫡系子弟皆入军为将，北秦率令就是西家的掌印。西家是北秦名副其实的将门世家，只不过二十多年前中原大乱，当时的西家家主受北秦王之令征伐中原，却败在了帝圣天和韩子安手上。此一战后，西家嫡系子弟大多战死中原，西家血脉自此凋零，无力再执掌三军。西家族老便辞了帅令，领着剩下的族人回归领地朗城。朗城位处北秦极北之地，虽偏远，民风之旱却是北秦最盛。二十几年时间，西家休养生息，厉兵秣马，朗城如今坐拥的五万铁骑已是北秦最精锐的军队。只不过当年一场大战致使西家族人伤亡殆尽，这一辈的家主西红淡了争斗之心，只安安稳稳守在领地，再未率领西家军队踏足战场。这次北秦东迁，奇攻大境，莫天本有意令西红挂帅，却被他委婉拒绝。西家在北秦声望极高，当年惨烈亦举国皆知，莫天无法强求，只得作罢。西红得一子一女，长子早年死于霍乱， 如今西夏只剩下一女西云焕，难怪此般芳华。虽意外了些，西家养大的女儿倒也说得过去。见那身影即将隐没在街角处，莫天身形一动，抬步跟了上去。侍卫想起连兰青这几日的嘱托，苦着脸忙不迭跟上前。临近北秦双鹿节，连兰青有意将整座城池营造得和乐安宁，故君县城虽经战乱，却依旧有热闹之象。只不过威武慈和的君县城到底已经不在了，失了施家和大境将士，没了王朝的庇佑，国已不国，这座曾经无坚不摧的城池已有衰败之象，随处可见哀荣落魄。弟子原行得极慢，他整个人裹在大氅里，只露出一双漆黑又沉默的眼打量着这座城池。当年他行漠北时同样来过君县城，今年不见已差之千里。弟子原懒懒散散沿着街道走了半个时辰，横跨大半个城池，他身后的丫鬟始终离他三步远。冬日的漠北很是严寒，寒风刮过，沁进人骨子里。几人且行且走，不知为何，莫天从那墨黑的背影上竟觉出了点点悲凉之意。脚步声突然和呼啸而过的冷风一齐停住，万籁俱静。他抬头看见西云焕驻足的地方，微微一愣。这里是君县城这座城池最古老伊始的所在，护城城墙。百年雨雪风霜，在这座边境城头上最显眼的是墙上的将士之血，兵刃之痕。西云焕望着的正是墙上的血字和印痕，他的目光比刚才更沉更冷。莫天一语不发，心底明了， 西家大半族人尽丧于沙场，西云焕想必如他父亲一般极厌恶战争兵戈，既然如此，他又何必万里迢迢入边境城池？西红又如何放心独女只身涉险？ 莫天到底是帝王，即便久闻西家之名，也不会尽信这突兀出现的女子就是西云焕。 多人有声剧帝皇叔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